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，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从前进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清，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转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从前进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清，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仿佛为季节讴歌。